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好，第二节嘅离地新闻，大家好，我系 Titus， 我系 Chris， 我系 Alex 萧。 系啦，咁啊。咁啊，嚟到呢一度，我哋稍微先輕鬆少少先啦，係咪啊？大家講到希臘街嘅時候，呢條希臘街好出名嘅，就係喺我哋呢度，每年八月左右會有個 Taste of Danforth， 咁就會 taste 好多希臘嘅嘢食啊咁樣。即使冇 Taste of Danforth 咧，佢本身成條街咧都好多餐廳啊、食肆啊、一啲好多文化嗰啲。 喂，希臘人整嗰啲即係 chicken 咧？嗰啲 roast chicken 咧，雞髀啊，好正噶 嚇。其實咧，你正話講到 Taste of Danforth 咧，就要講下即係北美洲好多大城市，譬如話多倫多咧，尤其是夏天，即係夏天得嗰五六個月啦。咁每個 weekend 咧，都至少有兩三個大型嘅節目喺唔同嘅地方舉行。正話講嘅 Taste of Danforth 咧，就係成段係封街，即係有節目啊，有演唱會，有舞 台，香到飛起啊！ 同埋啲嘢係擺曬喺出邊街，咁喺度即係俾你邊行邊食啊，剩啊咁嘅。其實都俾大家感染一下每個社區唔同嘅特色啦。咁你正話講嘅咧，其實你作為一個香港人或者廣東人咧，你去希臘旅行或者去希臘家食嘢咧，其實係啱食嘅，因為佢哋其實主糧咧都係飯，但係佢哋煮嘢食嘅方法咧就相對比較地中海，少少醃。同埋係 grill 嘅，咁就唔係話真係好多油炸，咁同埋 清清地啊， 係啦，食肉嘅又有，食菜嘅又有，食魚嘅都有，同埋佢哋食飯啦，同埋佢哋食嘅沙律都我自己覺得都啱口味嘅，同埋佢另外有一味餸咧好得意嘅一個鐵板仔，有一個炸過嘅芝士。就上嘅時候咧，就 upper 就上面淋啲好濃烈嘅酒，嘣一聲咁，好得意嘅。 火焰芝士， 火焰芝士啊！ 我唔知中文叫咩啦，大家可以 Google 下咩叫 Saganaki，S-A-G-A-N-A， 我唔記得咗個 字。Saganaki， 我哋中文翻譯就火焰芝士。 我上次聽以為係日文嚟嘅，咁係一個幾得意嘅社區嚟嘅，同埋咧其實你睇到即係歐洲嘅文化個不同，你譬如話食法國菜咁咪，哎呀，正襟危坐，差唔多要打曬攤，要笑兩三個鐘頭咁。咁其實你留意一下，希臘咧，真係有少少個即係地中海嘅風情喺度。佢哋即係都會 take their time 去 enjoy 一餐飯，不過咧就相對地就比較輕鬆啲，冇乜架子嘅，同埋佢哋又唔係話一定要食好貴好貴一餐。不過佢哋嗰種樂在其中嗰個氛圍，真係不妨可以有機會去感受一下。 係啦，咁啊嗱，我哋翻翻正題啦。我哋上一節我哋講過我哋都好懷疑其實佢係咪恐怖分子，雖然都未定實。咁但係以而家我哋所知嘅嘢嚟講，佢係一個咩人呢 o k 咁啊，呢個槍手叫做 Faisal Hussain， 侯賽恩。 讀下生啊，我先唔好意思。Faisal Hussain 佢29歲，咁啊家人咧就俾咗個咁嘅聲明喎。個聲明就咁講嘅，佢話 ：Our son has severe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struggling with psychosis， 即係思覺失調 ，and depression， 即係抑鬱症 ，his entire life. The interventions of professional were unsuccessful. Medication and therapy were unable to treat him. While we did our best to seek help for him throughout his life of struggle and pain, we could never imagine that this would be his devastating and destructive end. 喂，點為之思覺失調啊？我成日聽好多 嚇，即係思覺失調，我好難解釋啦。但基本上都係有種幻覺。即是成日有一些例如你會覺得你眼前有個人是真的，但實際上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即是有點點類似，我想再嚴重一點就是 schizophrenia 啦，我不是精神科專家， 歇斯底里 即是我不是精神科專家， 即是被迫害啊，譬如說即是聽我們大家可能聽得比較 多嘅就係身邊可能有啲人成日都嫌住自己人跟蹤佢啊，被人偷嘢啊。我甚至聽過一種講法，我唔知係咪真㗎。立法會香港立法會門口長期有一啲人喺度示威，咁啊啲記者同佢傾偈，係啊係啊，邊個邊個高官當日強姦我乜啊乜啊咁。咁我唔敢講一樣嘢嘅，依定係假。但係你譬如話思覺失調啊，妄想被迫害呢啲係精神病嘅其中一種嚟嘅，係真係有嘅。我相信當時唔係有心作出嚟嘅。 咁啊，當然嚇，你繼續啊 ，sorry。 咁其實精神病好多人咧，就即係我哋覺得係個 stigma， 所以 stigma 咧，其實呢個即係簡單講有個偏見嚟嘅，係咪？其實好多人咧有輕微嘅精神病嘅，咁好多時咧就因為好輕微嘅情況咧，佢哋覺得好似冇勁嘢件事，但係其實咧有陣時可以令到你個人咧好 depress 啊，或者有陣時諗側咗，所以有陣時簡單輕微啲嘅，我覺得咧就即係大家要接受咗，可以即係好似食藥咁，你病咗食藥啫嘛，走去見下醫生冇問題㗎，咁舒解下都幾好㗎。 咁當然事實上咧，精神病同埋呢啲咁嘅massacre， 當然其實都仲有一段頗長嘅， 係啦，冇錯啦， 即係有啲佢可能其實。亦都唔排除佢，即係正如我哋上節話過，佢可能睇一啲比較極端思想嘅一啲嘅網頁，都唔一定。OK， 亦都可能係即係佢根據佢朋友嘅憶述咧，佢有時會講一兩句，講一兩句嘢會好嚇親人嘅。咁啊，亦都因為咁樣嘅緣故，2010年嘅時候咧，曾經有警方啊拘捕過佢兩次。警方嘅説法就係因為呢個 mental issue。OK， 咁啊，根據一啲嘅報道指出咧，佢其實咧就係好中意蝙蝠俠呢一個 series，especially 成日係形容自己，即係覺得自己好似 Joker 咁樣樣。咁啊，當然如果有睇 蝙蝠俠 嚇，有睇 Chris， 有睇即係嗰個 free series 嗰個阿 Heath Ledger 飾演嗰個 Joker， 我哋大家都知道佢係 the master of chaos 啦 ，OK， 佢要 make 個 chaos from the society 啦，即係嗰類呢啲咁嘅嘢啦嚇嚇，即係嗰個蝙蝠俠嗰個 trilogy 相當出名嗰、那個嚇嚇，咁樣有咁 其實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好貧窮嘅家庭長大嘅係嘛？佢其實都幾複雜嘅，我諗佢個屋企都幾苛欠嘅，好似佢個妹就死咗係咪？咁然之後佢有個哥就係即係家喺 coma， 即係昏迷 狀態。 但係佢個哥咧就係啲 gangster 嚟嘅，佢咧睇埋佢個樣咧就真係 唔係佢哥 cancer， 佢老豆 cancer， 佢老豆 cancer， 佢個哥咧就 coma， 咁兩個都係因為交通意外。 咁就佢阿哥咧就係一個即係嗰啲黑社會嗰啲人嚟嘅嚇，咁所以屋企就把槍咁有槍嘅，咁所以先至會有槍嘅 access。咁佢至於你睇埋佢，你覺得佢人咧好似好友善嘅，咁但係佢咧 睇佢個樣好和善， 好和善嘅。你睇到個眼神冇殺氣嘅。咁然之後你佢做嗰份工咧就係個 grocery 嗰度做嘅，個 grocery 做執貨咯， 做執貨嚇。咁就係比較上低下階層嘅，咁佢又係穆斯林人咁。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個社會咧，可能咧因為又低下階層，又冇錢，又穆斯林，其實係日常生活咧就係被人即係好多唔同嘅 bully 啊，或者歧視啊咁樣。係咪因為咁樣令到佢 trigger 咗佢本身咧上意識佢係控制到，下意識佢控制唔到，並令到佢思覺失調？ 同埋我想你正話都提過 bully 咧，究竟係咪真係有人 bully 過佢，還是係佢長期喺一種？低下家庭生活，覺得心理不平衡、心理不平衡係兩回事， 係啊，兩回事啊， 一定人唔差，一定人。我係咁講嘅，都可能係一個原因嚟嘅，老老實實係嘛，即係際遇差，於是對個社會有個粉世窒俗。咁嚇呢個可能性唔係冇，即係如果我哋大家仲記得五月嘅時候咧，我哋之前都評論過嘅。五月嘅時候我哋有個所謂 incel 咧，即係母女溝嗰啲咧，即係我哋啲 獨男 咧，就揸住架車要報仇，向女仔報仇啊嘛，咁啊撞死唔知十幾個， 十三個好似， 13定14好似，唔知13啦 ，OK。就個女士啊嘛，咁樣之類，咁啊， 其實呢啲都係心理病。 呢都係 精神病，係啦，精神病。 其實亦都要強調一樣嘢，就話加拿大的而且確係比較少恐怖，同回教有關嘅恐怖襲擊。五月嗰次係上一次，而家再上一次咧，已經係唔知舊年定前年，舊年啊， 去年一月嗰壇，咁就係、是、我你頭先講過就係嗰、那個就係、是、嗰個走去清真寺度射殺回教徒嗰、那個。 嗰、那個係 Montreal 㗎。 嚇、啊，咁佢就唔係 Montreal， Quebec City。 Quebec City， 你講 啦。咁啊，咁啊，佢係嗰啲咩啊？佢係即係睇翻佢個網頁啊，睇到佢係好仰慕 Donald Trump 同埋呢一個Marine Le Pen 嘅，即係法國即係國民黨。 咁我呢個可以入啊 ，Donald Trump 數啦， 絕對 梗唔得啦，唔可以用嗰個邏輯嘅。 其實講到呢，我真係想插下嘴啦。咁依單係七月啦，另外就係五月。其實五月份咧，你都睇到咧，其實啲人查我咧就係話依個人咧，原來同網上一個可以咁講係真係。一班 inmates 嘅群組裏邊咧係過重心啊， 三四萬人嘅有。 我唔知道幾多，我唔記得。總之就係不斷即係可以咁嘅質交叉感染呢啲反社會啊，對女性有 copycat 啦，佢最主要 係有仇恨嘅思想喺度。今次依一單咧，好似暫時都仲未有證據。嗱，唔係話佢冇，而係暫時未有證據睇到依一個人佢個人嘅極端思想係咪喺其他地方嗰度交叉傳染翻嚟，係暫時未睇到嘅。 係啦，即係當然我哋唔係冇伊斯蘭恐怖分子。但是我們的伊斯蘭恐怖分子很獨特的，有白人的 actually 的 一 個叫 McGuire， 即是以前在渥太華打冰球的無端白事就走了去敘利亞打仗，跟著就死了那樣的，是的，即亦都有試過就有三個在倫敦市的，一個希臘人，一個韓國人，一個就應該是中東血統的，三個咁樣，佢哋就去阿爾及利亞襲，即係帶領襲擊一個煉油廠。 你講 London Ontario 嗰幾個嘛？ 係啊，嗰三個 係啊， 即係其實佢哋好多都唔係淨係單純話即係服膺於伊斯蘭教，佢哋好多其實就係因為各種唔同嘅原因，佢哋自己個際遇好差，即係嗰三個倫敦市嗰三個為例。找不到工作啦 ，Toronto 20啦，好出名啦，係嘛？ 係 18 係 十八個，咁啊又係呢啲揾唔到嘢做啊，跟住屋企上網上得多就睇得多極端嘢，咁於是就 諗執咗一邊，係啦， 諗埋咗一邊啦， 即係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就係話呢啲嘢唔係話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曬整個現象嘅，其實就係話。 咁其實佢通常咧就 ISIS 就吸引嗰啲咧意志比較薄弱啲嘅，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又氹啊又逼啊，咁令到佢哋咧就係即係加入佢哋嘅組織咁樣。 係啦，咁啊當然啦，其實講到呢度嘅時候，我哋都唔能夠唔提嘅咧，就係我哋其實之前都提過少少嘅啦，就係。多倫多的槍擊案都幾嚴重 嚇，犀利啊犀利啊！ 今年咧其實係 raise 咗好多嘅，因為有我哋 上半年291宗。 應該咁講，我就睇咗多倫多警方嘅數字，佢話槍擊案就去到七月十四號為止咧，就係220宗。 唔係290嘅咩？咁我 唔係220，2017年同期 唔係291，我睇嗰陣時 OK 係啦，2017年嘅同期咧係196宗，去到七月十四號196宗，佢全年咧有395宗，講緊嘅係槍擊案，升幅係12%，當中咧有死者嘅咧就29宗，即係有29宗係槍殺案，咁就升咗59%咁多， 好犀利㗎！ 嚇，如果單純講兇殺案，即係包括槍械啊、刀啊各種唔同形式殺人嘅咧，2018年咧係到七月九號呢個數字係55宗，2017年係24宗，去到同期 double 咁滯， 係升幅係129.2%。OK， 單槍殺案嘅上升都10%啦，刀殺案都上升10%咁樣。 是不是經濟不好啊？ 不用賴經濟的， 咁又唔使賴經濟嘅。咁有啲人一般 嚟，係咪大麻冇得賣？ 未咁快住。 咁如果聽你咁講，大麻合法化，即係唔可合，即係可以合法買到之後，係咪真係呢啲嘢會少啲咧？還是會多咗咧？ 可能 還是係冇關 少咗生意啊，因為要14年啊，大佬。 OK， 咁其實嗱，要講嘅咧，就係其實槍嘅流通的而且確今年係多咗。OK， 咁但係咧，有好多人會話，會唔會係因為美國嘅槍械合法，所以加拿大多咗槍咧？嗱，幾年前就係 ，not this year。咁根據一個數字啦 ，OK， 2012年嘅時候咧，喺多倫多搜到嘅非法槍械有75%係由美國上嚟， 係 真係要 blame 美國。2012，但係到2017年咧，有一半咧就嚟自本地嘅喎，原來，因為點解咧？原來多咗人咧就攞咗槍牌咧就。買槍，然之後 轉手俾一啲非法嘅嚇非法轉售。多倫多警方提出一個例子，有一個人咧就喺五個月裏面咧就賣咗47支槍， 十萬蚊。 即係屋企都十萬蚊。 喂，我屋企啲變形金剛冇咁多，冇47隻。 OK。 變形金剛賣到錢嘅咩？ 不要提啦， 賣到啊，好似係咪賣到？ 所以咪我賣唔到錢，所以咪要做離地新聞。 咁啊，可能買 LV 袋好啲啊。 係啦，咁啊咁當然啦，其實聯邦係有一個解決嘅辦法喺度討論緊嘅。聯邦嘅 C71 法案咧，就係會限制呢個手槍。最主要嘅咧就係所有嘅槍店從今以後必須對佢存貨同埋出售咧嗰啲槍械嗰啲serial number 啊，賣俾邊個啊，全部要記低。 但係以前都有㗎。跟 register 後屘冇， 佢要加強咯。 佢要加強，好 嘅。係啦，存貨同出售都要有登記咯，方便警方追查咯，槍械去向咯。因為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本地有人買攞槍牌嚟賣槍嘛，私下非法賣槍嘛。 咁需要 係啦，咁就需要追翻嗰條友出嚟啦。OK 嚇，因為即係個 situation 就係我有槍牌，我買一支槍，然之後我將佢賣俾啲非法嘅人。咁然之後，警方揾到嗰支槍嘅時候，佢 trace 到原來我賣出去嘅，咁咪有坐客落啦力咯，因為佢會 prosecute 我啊嘛，係咪？即係個 point 就喺呢度。 但係其實加下咧，就即係佢另外講緊話 ban handgun， 係 ban handgun 係 ban 個 sales 嗰塊 handgun， 係啦， 即係喺嗰啲市區就唔准賣， 係啦。 好啦，咁然之後咧就係 the same time 咧，其實咧佢有即係加下，如果你係即係可唔可以攞槍出街咧？普通一般人就唔得嘅，咁通常係同你工作有關咧，你先至可以攞槍出。 即係例如你係警察， 係啦，冇錯， 或者保安 嚇，或者你做嘅嘢係要保護一啲比較重要啲嘅嘢，或重要啲嘅人嘅保鏢咁樣。 同埋老實講句，就算你帶支槍，就算你合法買到支手槍翻嚟，你攞佢出去咧，都要好多嘅手續嘅。咁例如你通常攞支手槍會去。練靶場練靶啦，咁樣警方就要預先知道你幾時會帶呢支槍去練靶。你要話俾佢知你由屋企去場會經啲乜嘢地方，即係例如我今朝早就帶把槍，我先翻工，放工先去練靶嘅，咁我冇理由特登翻屋企就攞翻把槍㗎。咁你就要話俾佢知，嗱，我係翻咗工，然之後咧就練靶場練靶嘅。咁樣，我支手槍 係。但係其實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你好多人咧將把槍 conceal 咗，我擺喺架車嗰個。 唔係呢個合你合法嘅做法係你一定要放響車尾箱一個獨立嘅箱度，同埋槍支同槍彈係要 分開 擺放嘅。嚇！ 咁但係咧，你家講緊咧，如果喺市面上咁多黑市嘅槍。你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點樣將呢啲 conceal 嘅槍咧，就可以查得到。其實有方法嘅，電子感應咧係嗰啲 sensor 可以做得到嘅。 咁但係會唔會太過 invasive 咧？呢個 就係 privacy 嘅 issue 啦，係嘛？ 咁呢個要討論咯。 但係如果你喺大街大巷咁樣為公眾安全， 大街大巷嘅梗係唔好啦，大佬啊！直頭即刻周你啦。 咁如果你 scan 咗見到喂呢個人陀槍喎，大佬喺個裏邊。點解唔可以有啲 tool 可以即係處理呢個問題？ 唔係當然，若果佢俾人睇到嘅，梗係即刻查佢啦。 嚇！所以其實 ban shotgun 咧就唔 shotgun 咧 hand shot handgun 咧，唔係淨係需要講咧，就係話喺 sales 嗰方面，係其實咧就係需要講埋點樣 detect。如果你見到有 police 有冇一個 tool 可以做到呢樣嘢？呢樣嘢就即係啊，你唔使噶，你就算整個 block。你係咁以 scan 下，你已經知有冇槍。 其實講到呢度咧，我真係要加把嘴仔。我哋正話講嗰啲呢啲，即係管制槍械嘅咧，有一個 assumption， 但係我哋 assume 呢啲槍械咧係全部平民用，一般即係相對地，我哋一般諗到嘅程序，攞啲槍嚟。其實我哋要留意，你正話講嗰啲 statistics 咧，係已經警方有嘅檢獲嘅數字，仲有好多檢唔獲嘅數字，佢哋係咪真係少咗由美國入嚟？冇人知嘅喎。 係啊， 唔好忘記人哋，即係人哋揸住槍，唔係話好似你買手提電話啊、買車咁係愛嚟做 civilian 嘅用途，好多時係啲犯罪集團嘅用途。咁佢哋啲槍喺邊度嚟？你係咪可以用呢啲方法可以撳得到咧？其實我覺得嗰個 focus 應該係真係破滅罪犯，甚至係 用情報機關的工作嚟背後，而唔係話當佢喺你譬如話北美洲飲酒，我假設我喺我喺你屋企飲酒，飲住個支酒就唔可以擺車廂，只可以擺車尾箱。但係呢啲係一般人嘅生活。 佢個gun reduction strategy 咧，就其實咧就已經 target 咗1000個 gangster。咁嗰個咧就已經係即係我諗即係 80-20 rule 啦，可能大部分嘅已經如果 target 咗，就如果有辦法啊，咁即係有錢抌落去咧，抌多啲人咧專門睇住嗰一千個人咧，其實已經減少咗好多。但係如果你喺公眾 safety 嗰陣時，呢樣嘢隨時發生㗎，係咪？你點知啫？因為你有咁多黑市槍，咁所以我始終覺得用 electronic 嘅嘢，用 technology 嘅嘢，如果可以 detect 到。好簡單啫，你用carding有carding system噶嘛，話俾你聽，我想因為即係例行檢查咁樣，咁然之後咧，唔覺意即係用咗啲即係好簡單嘅嘢 scan 一 scan 個 detect 到你有跟喎，咁就可以起訴啊嘛，係咪？加下冇嘅你點知啫 ？volunteer 出嚟，係啊，你唔可以即係帶 conceal weapon， 喂。點樣知道你 conceal weapon 啊？ 因為你 conceal 咗噶嘛。 因為你 conceal 咗啊嘛，所以其實即係啲人即係講嘅 ban hand 嘅，喂，係有法例嘅，可以隨時拉到嘅，冇 two 噶嘛，大佬。 我又想插下嘴，正話其實上一集都係咁依提過下，有恐怖組織出嚟承認責任。咁其實我哋有陣時睇無線節目都係啦，嗰啲劇集都係邊個承認自己殺人兇手，但係好多時啲警察就唔會咁收手嘅。喂，你話你係即係咪真係你㗎？還是你想 cut off 啊？咁啊，成日都會查一輪嘅。咁其實我個人咧就咁樣諗嘅，以一個恐怖集團去承認責任咧，多多少少咧，佢唔係話好似一般人會覺得啊，佢哋係咪 on decline 咧，或者見到其他堂口嘅恐怖襲擊數字多過自己，所以要 up like 嘅，唔一定嘅。唔好忘記呢啲嘢喺大家嘅心目中咧，經過恐怖襲呢啲恐怖組織嘅口裏邊咁樣再宣揚出嚟咧，最終就係令到人哋害怕，令呢個社會對人與人之間失去信心。這個咧就係所有恐怖分子或者恐怖組織佢最想做嘅，而依一樣嘢係唔係？即係依個恐怖襲擊係唔係依一個恐怖組織所做嘅？根本係其次。 做到一樣嘢咧，好多人令到好多人咧就好怕難民。 諸如此類啦，或者即係要喺個社會上面 induce fear 同埋prejudice。咁所以講到 fear and prejudice 依度咧，有一件小事，因為我都住嗰區附近啦。咁咧就係隔一兩日嘅啫，就係、是、第一今晚啦，係咪今晚有燭光悼念？另外咧就係、是、一件事咧，就係即係啲人喺 Facebook 發起嘅。咁我都好後期先知，如果我唔係，我都會去買一份嘅。依一件即係可以咁講，槍擊咧喺夜晚發生嘅。我唔記得係第跟住嗰晚咧，定係再之後嗰晚。本地人自發，穿著啲運動衫，喺個鐘數喺條街度，好 casual 咁樣跑步行去影下相。咁個用意係咩咧？即係話俾大家聽， 社會係安全嘅。 社會係安全嘅，呢度我屋企，唔係話要譴責啲咩人啊，或者未審先判，公審啊，批鬥，唔係。佢用我係好和平善良嘅心去話俾大家聽，呢個係我嘅家，我守護，我哋對人依然係有信心。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有效去 combat 呢啲所謂嘅恐怖主義或者你正話所提嘅 self delusion。 我哋要 positive 呢個社會嚇。 好啦，呢一節時間真係差唔多啦，最後我哋有少少 after thought 嘅。好啦，去到節目嘅尾聲咧，我哋都要講翻少少其他一啲世界各地發生嘅一啲嘅事。咁我哋咧就要去呢個敍利亞，咁樣咧其實呢個週末咧就發生咗，就有一個好兇險嘅拯救行動喎。咁就話説咧，就係我哋大家知道咧，就係有一班叫做白頭盔叫 White Helmet 嘅人，咁啊。根據個創辦人話咧，就有3922人咁多嘅，佢數得好 detail 嘅。咁樣咧就咁但係咧呢班人咧就因為咧就係被呢一個敍利亞政府同埋呢一個嘅俄羅斯政府視為呢個恐怖分子。 佢主要功能係， 但係佢嘅主要功能咧就一啲都唔恐怖嘅，佢負責嘅救人嘅嚇。咁嗰班全部都係義務 喺敍利亞嗰度， 喺敍利亞義務，即係尤其係喺嗰啲被政府軍圍攻的城市，例如當年阿勒頗啊、Dara 呢啲咁嘅地方啦，咁樣咧圍攻嘅時候咧，咁有時咧佢就有空襲嘅，空襲咧就一定會炸到啲民房啊咁之類，咁就好多人圍即混響入面啊咁之類。 但角色就唔係好似紅十字會嗰啲咁嘅人嘅，係 係啦，佢就自願自己自發走去救呢班人咯，其實救呢啲嘅平民嘅，佢哋話咩人都救嘅，政府軍都救嘅。 不過他們很少救到政府軍 OK, 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們不只是救人，他們同一時間也會錄下他們救人的過程和救人的情況，甚至就是說當中其實也是某些的證據了。現在很多國際法庭很多時候要知道他們有沒有使用這個化學武器呢，就靠他們釘出來的片。所以呢敘利亞就視之為眼中釘，因為呢就是因為捉你那些什麼嘛，這樣之類 捉你的痛腳， 是啦。這樣呢不講那麼多了，基本上呢就是說呢在這個星期日夜晚，即星期六夜晚九點半就開始，第二朝五點就完了。這樣呢就將嘗試就將800個這些這樣白武士白頭盔的意思，那就由這個敘利亞經以色列去約旦， 這個以色列的行動來的、 okay? 是啦，以色列親自落手的行動，還要是歐盟、加拿大、美國一起請求之下以色列出手的。所以還要是很快，因為那個佔領的地方去到五點的時候已經冚山埋沒得走了，總共就有但到最後只能夠救到422個人。这422个人呢，当中包括那些义士，也包括他们的家人。然后呢西方国家呢就会收容他们，然后呢加拿大呢会收容其中50个义士和他们的家人，总共大约500人左右。德国会收容8个，就8个义士，即应该有8×5=40个左右上下。 我们收多一点、啊、 他们收得多一点，是没错。然后呢就3个月内就会完成这个收容程序，约旦呢就说、啊、3个月暂时住我那里先，样这之旅。 约旦最多难民的了。 是啊，约旦多难民，所以 不想他太大压力啊，这样之旅。然要讲一讲的呢就是白头盔是一个全名就叫 Syria Civil Defense。咁啊，成員頭先講咗啦，3922人，咁啊，當地民眾自發組成嘅，咁啊，成立於2013年。訓練佢哋嘅組織咧，係一個荷蘭嘅非牟利組織，叫 Mayday Rescue。不過個 CEO 咧個身份就有啲獨特啦，佢叫 James Lemessurier。咁因為佢負責 train 佢哋咧，就俾人視為白頭盔嘅創辦人兼發言人，但係佢咧就出身英國陸軍名校喎 ，Sandhurst 啊，咁然之後咧就曾經喺波士尼亞啦、科索沃啦、伊拉克同黎巴嫩執行任務，咁啊而家 Mayday 都仲喺索馬里嘅首都摩加迪沙活動嘅，咁所以咧就話，咁同埋佢合作嘅組織有呢一個 United Kingdom Conflict 啦、Security and Stability Fund 啦、DanishMilitary of Foreign Affairs 外交部，即是丹麥外交部，同埋呢一個 Netherlands 嘅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又係外交部。 哇，好有理想喎、啊、呢、 這個。但就因為 involve 政府好多嘢，這個就佢於是呢、這個就其實係俄羅斯同敘利亞視佢為恐怖組織嘅原因啦。 哦，咁樣啊。 係啊。 他被人視為恐怖組織， 即 係 佢抗衡 恐怖組織。 係，佢被人視為恐怖組織咁樣樣咯。 即係佢哋有能力。 係啦，即係有能力啦。其實就係話。 咁結果其實仲有好多人留喺嗰度喎。 係係啊，其實起碼即係佢3隊只救出咗1隊，佢話總共800人啊嘛。係啊，所以其實係都幾兇險嘅一次嘅活動咯。其實就係話。是啦，咁啊， 欲知后事如何就请留下回分解。 系啦，咁今日嘅离地新闻时间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对我哋呢个礼拜嘅讨论有进一步意见，可以喺 Facebook 度搜寻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个字，或者其实喺我哋个 screen 下低咧，我哋有个QR code， 你可以扫嗰度就去到我哋个网页噶啦。我哋呢个节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时间晚上8点至9点，或者多伦多时间早上8点至9点咧，喺城寨网上直播。詳情可以到 singjai.hk 查詢的。這期離地新聞是2018年7月25日錄影的，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